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你自在中间。多少男子汉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旧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首李宗盛，他为歌坛确实有输送很多好歌好曲，好像在每位歌手口中唱出来他的歌曲都会有不一样的领悟跟不一样的一些体会。而刚刚的这首歌《凡人歌》，接下来是唐爱生的《黑咖啡》。 又到了最心爱的季节，找合适的人相恋，点一杯仿佛昨天，黑色是静止光源，咖啡是大人的暧昧，眼看着你和我的字眼，一双子双停在多我也不愿认，特别是你和我的字眼，一双子双停起了

手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再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再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谢霆锋的这首歌《谢谢你的爱》，1999，一首老作品了。随后要继续听到这位大美女萧蔷的演唱《现在的我们》。 风雨停歇之后，远方会挂上彩虹，眼泪晒干以后，嘴角会扬起笑容。我已习惯自由，是不想爱得太沉重，偶尔回忆降落，才不忍觉得寂寞。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否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还会犯同样的错。我们拥抱不同的天空，却有相似的寂寞。每当夜深人静脆弱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我。此时此刻，各自游戏的生活，世界改变的再多，没改变原来的我。此时此刻，各自有新的生活，世界改变的再多，没改变原来的我。虽然你只是经过，却是回忆里最深刻。

慧琳在香港歌坛呢有非常多一些动人的情歌作品，还会有一些 dance music 一些舞曲的部分，当然在大荧幕这个电影方面也有塑造过非常多的一些经典角色。记得当年她马上要生孩子的时候都会踩着高跟鞋出来做活动。接下来会听到这是杨宗纬的对爱渴望。 条件都已发狂，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睡得太晚，梦太频繁，别来烦，帮个忙，独自快亮又回响。无尽无尽的夜晚，不太阳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 寂寞的灯充满繁华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看

释放出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我眼中的自己每天都相信我的愿 否一